你就赶快趴下去睡觉啊，千万不要硬撑着，那样很难过的。那你赶快趴下去睡觉呢，回家以后再拿录音档啊，稍微每天听5分钟，就是要睡了就关掉，这样子复习一下比较有希望啊，就是不要太努力哈。这个接下来呢，就是有几条它是用的药方啊也很类似，然后它的病症也很类似，类似到读《伤寒论》的读者会有一点想要翻桌子，说你又何必写成3条，你跟我们讲说大概用这样的方就算了嘛，就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讲到这么龟毛，临床上有用吗？就是有那种会觉得张仲景这个人的那个个性上怎么那么吹毛求疵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医术要走到那一步啊，必须有这个吹毛求疵的基本功，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张仲景怎么写啊。他是说太阳病得之8-9日啊，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这个地方首先这里的8-9日啊，如果照伤寒论的一般注解的这个常规来说，我们会说伤寒呢、啊、就是感冒之后8-9天，它这个8-9天其实不是，不要管是不是真正的日数，就是有一段时日了。那我们因为知道伤寒论它是在一个六经传遍的架构上建立起来的书，对不对？所以呢8-9日它就提醒我们说，这个病人呢本来到这个时候呢是有可能传到邵阳，也有可能传到阳明。那当然是古时候的汉朝人，我们现在台湾人这时候早就传到三阴经去了啊。就是古时候的人阴虚，可是走路多，所以阴虚一些，阳旺一些。那我们现在的人是阳虚而阴实啊。就曾经有一个小助教啊跟我讲说，老师啊，现在是个阳虚而阴实的年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人啊看人都会先觉得这个人长得漂不漂亮，帅不帅，不会先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就好人是灵魂上的品质，然后呢漂不漂亮是肉体上的品质。那现在人都是直接会看阴的东西，不看阳的东西。那看到一个人就会觉得他有没有钱，然后不会想到他有没有能力让我幸福。那这就是一个阳虚而阴实的现象，他的感知力都归着在有形的东西上，无形的东西我们都不能感觉它的价值跟它的存在啊、哦。这好像还蛮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现在果然是这种人啊、哦，包括我，我看电视也是看谁长得比较好看啊。那这个，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已经8-9日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可是呢，他这个古时候的人呢，就是他这个8-9日在标示，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已经传到阳明了，有可能传到邵阳去了。那么他说如疟状，同学知道疟疾的特征是什么呀？就是发热一阵又发冷一阵，对不对？可是呢，他说发热恶寒啊，就是疟疾的这个往来的寒热。那在这里其实就有一个，如果同学看过大概的读过整本的伤寒论，就会晓得发烧一阵又不烧一阵，发烧一阵又不烧一阵，这个往来寒热是邵阳病的特征，往来寒热是邵阳的特征，并不是太阳的特征。可是在这边其实是在讲太阳病哦。他那这个发热恶寒，然后呢热多寒少，那这个热多寒少其实也有一点点指标意义。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人如果是太阳病还没有解，对不对，多半他都会有一点怕风怕冷的嘛，因为邪在表的人，那个太阳的表邪又不是风邪就是寒邪嘛，所以多半都会有恶寒的感觉。那他在发烧，我们就知道有发热的感觉。可是呢他这边说热多寒少，这个热多寒少其实就在标示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得疟疾。因为真正得疟疾的人是大热的之后会大寒，对不对？同学就算我们没有看过身边的人真的得疟疾，但是什么电视节目都会知道，对不对？就疟疾人哇出汗大热之后就要裹棉被在那边颤抖，对不对？所以那个不叫真正的疟疾，不叫热多寒少，它是热多寒也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热多寒少，它在标示说这个人的寒大概就是一直维持在这种伤风感冒的恶风恶寒的那种感觉，没有什么变动。但是呢，他本身会感觉到自己什么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也就是这个人不是真的发冷，只是烧一烧烧一烧烧一烧这种感觉，就是他一阵一阵的发烧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疟疾。那他说接下来呢，说其人不呕啊，轻便欲自可。这个张仲景的书，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喜欢这样解释啊，说张仲景很喜欢拿呕吐这个事情来标示少阳症。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得了少阳病的话，也不一定会呕，因为少阳病可以有很多种症状，不一定需要呕吐的。可是张仲景呢，就是习惯性的会拿呕这件事情来标示少阳。所以这个其人不呕，那我们住家的住解的人就会说，这才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虽然他一阵一阵发热，很像是少阳柴胡的那个汤剂的那个范围的症状，可是他没有少阳症的指标。那这个不呕其实是一个提示词。那少阳病的特征还有什么？脉弦，对不对？脉是弦的，就勒成一条像一条绳子一样。所以或者是少阳病还有什么嘴巴苦啦，或者是会有一个头晕目眩啦，就少阳病有很多少阳病的症状群。所以他提出不呕，我们就知道，那我们如果看他没有呕，还不能够确定他是不是没少阳，那我们再把把脉嘛，看有没有脉太弦。那脉不弦，嘴巴苦不苦啊，头昏不昏啊，就都可以问嘛，就你把少阳经一条全部都问完，总可以确认了吧。所以这地方只是用不呕来提示我们，我们要确定他没有少阳区块的病，不然的话他往来寒热就确实是柴胡汤症，就吃柴胡汤就好了，就不用那么在这边搞了。所以这边我们先把少阳的可能性排除掉。然后第二个呢是轻便欲自可。这个轻字啊，其实轻字呢就是我们身体啊把不要的东西排掉叫做清啊，所以就是上大号就叫做清。所以我们这个清是一个动词啊，所以我们说是一个人他的那个身体很虚寒拉肚子啊，就是有完整的这个吃进去的东西的形状，那我们就会它叫下利清谷，对不对？但清谷不是说你拉出来的谷稻谷是很干净的，而是说你是在拉这个谷，或者说拉血血便，我们说清血。那听说大陆有那种中医考试啊，要他解释清血是什么，那学生说哦，清血这题目大家写错字了，这是血清血反了吧啊，然后怎么样的、哦、不是啊，这清是动词啊。那这个后来呢，因为我们清这个动作都是在厕所里面做嘛，那厕所是需要一点隐私权的啊，所以到后来上厕所我们就渐渐帮他盖一栋房子啊，就写成这个清了啦啊，但是比较早的话就写这个清就好，就是中国的这个茅房文化的这个诞生与否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么，那这个轻便欲自可之外呢啊，还有一个那个欲字，就它这个后面这个欲字啊，在古时候的韵部是通着这个续字的。那欲续是古时候常用的假借字，所以这地方就是拉大便呐、啊，继续的是自可的。自可的意思就是他的身体可以自行把这个事情处理的还 OK， 叫自可啊，就是他的身体还能够 help itself 啊，就还能够帮助他自己拉出来大便。那这个而且是一直持续的啊，就是维持这个大便正常，不太软不太硬，拉得出来的状态。那这个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标示这个人没有阳明的症状。因为呢我们阳明病啊，这个人发高烧，然后身体会越来越干，所以阳明病的这个承气汤症，它的这个特征就是这个人便秘，拉不出大便，大便就干在里面了。所以呢他在这边用这个 轻便欲自可啊，就是大便还能够一直正常，来标示说这个人他的热度也不是从阳明区块发出来的。当然我们也要说呀，阳明病在还没有进入大肠腑啊，还在阳明经上面是所谓的白虎汤症，因为拉不出大便是承气汤症，才在白虎汤症的时候啊，那也不一定会便秘。但是你懂得这个张仲景的提纲的意思的话，你就可以问他一些白虎汤有时候会有的症状，就是脉有没有很宏大而实，或者是有没有狂出大汗脉宏大，或者是大口很渴又烦躁，然后或者是痛头痛痛在这个两个眉毛这个地方，就是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标示阳明病的这个指标。所以呢，在这里他就是说，张仲景要说的是，在这个一阵一阵发烧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先排除所有少阳的可能，再排除所有阳明的可能。因为像阳明也是会一阵一阵发烧的哦，阳明的话是据说是潮热，就是到快要黄昏的时候烧得特别厉害啊，那是阳明的这个特色。那他说一日二三度发，那他的这个热的状态是怎么样呢？就是一天会烧两三次。其实啊，如果是我们临床的辨别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认为说，一次啊往来一天里面会往来寒热两三次啊，其实就已经有一点在标示这个往来寒热不是少阳了。因为少阳柴胡汤的往来寒热啊，往往没有那么多次，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只是一个往往。就是一般来讲，比如说像小柴胡汤症的那种发烧啊，我觉得比较容易遇到的是那种我们早上起来啊，觉得哎，好像感冒已经好的 OK 了，可以去上班了，然后到了公司到了学校又觉得烧起来了，然后就觉得不行了不行了，赶快请假回到家躺一躺，然后躺了之后又觉得哎退烧了，就觉得好像又好了哦，那就终于是好了，然后这天早上起来继续上课，然后又觉得没事出门，然后又到公司又开始烧起来，就是那种就是少阳病它比较多的状况是这样，以日为周期在往来寒热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少阳病没有一日两三次的，还是有啊，有些人他得少阳病就是这样的，一下子就有这个转换出现。所以一日二三度发不能够说是一个绝对的证明它不是少阳的指标，但是这样的讲法跟典型的少阳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了啊。就是然后呢，那他先把这个大前提，就是这个往来寒热，热多寒少，然后这个人不呕吐又没有便秘，然后一天发两三次，这个大前提讲了，他底下就给你几个可能性。就是首先呢，他说第一个可能性是脉为缓者为郁郁也，这是可能性一啊。就在这个样子的状况，每天发两三次烧，可是呢你把这个人的脉呢，他的脉是为而缓，那么同学啊，我们要知道为缓的脉象的相对是什么呀？是宏硕，对不对？就是为脉的相反的脉是宏大的脉，是不是？那缓脉的相反呢，对不起，缓脉不是硕脉，相反是紧脉，就是有力而紧。那么如果你的脉是不是有力而紧的，可是你这个人一天还能发两三次烧，那这个我们就要去问了，就是问自己，那这个病人到底身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他可以一天发两三次烧，可是他的脉既不强也不紧，他的身体发生什么事？那张仲景就给你一个答案说，那是他快好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的脉象其实就是标示着我们体内的元气往哪边跑嘛，元气都到表面来，脉就浮了，对不对？那都逼在表面，就脉浮紧，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元气都不到表面来，那它的脉是松松的软软的，那这样其实意味着啊，它身体里面的那个真正那个抵抗力的那个核心啊，已经打完收工了。就好像说一场战争啊，已经战到 对方是必败的状态了。于是呢，将官急的啦，连长、排长、班长啦，都回去开庆功宴了，庆功宴了，就留一些二等兵那边收拾残局，说那边还有些尸体烧一烧，把它烧掉，然后那些怎么样，就是还有那边敌方还有两个坦克车，我们不会开，把它炸掉，就是留一些那种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兵在那边收拾残局。所以那个一天发两三次的那种烧，其实真正你的身体已经是，就是身体的那个抗病机制的那个核心，其实已经是悠哉闲哉的了。那能够这样子悠哉闲哉的一天发两三次烧，代表那个发烧的那个抵抗力的那些残余的抵抗力的能量，我们身体已经判定自己是必胜无疑了，就是不需要再担心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努力跟他战了，反正就是已经一定打得赢了。所以当身体有这种自信的时候呢，人的脉就会微缓了。所以在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医了，他这个两三烧很快就会烧完了，他就会进入痊愈的状态了。所以这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你这样一天发两三烧，然后脉是这样的，根本没什么浮了，就这样松松的软软的，那就没事了。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第二个可能性呢，他说如果这个脉微而恶寒，如果这个人一天发两三烧啊，可是他的这个脉啊打起来好像若有若无的，然后呢，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说这是阴阳都虚了。就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我们如果是阴虚的话，血管里面就是血分的能量不够，我们的血液会让我们觉得那个脉很微弱。然后但是如果是血分的能量很微弱，理论上这个人应该烧不起来才对。那如果还烧得起来的话，其实意味这个烧是阳虚的烧。对，阳虚的烧现在讲，对同学来讲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将来我们读了真武汤之后，同学就会习惯什么叫阳虚的烧。就是当一个人能量不够的时候，身体也会有那种代偿性的烧。那所以就是阴阳两虚的烧。那阴阳两虚的烧呢，是不可以再给他发汗或者吐或者下。那这个我们中医有很多种治病的方法，那么汗法、吐法跟下法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一定会伤元气、伤精液，对不对？所以当他已经阴阳两虚的时候，那你不能说治病啊，已经阴阳两虚的你还用汗吐下里面的任何一种方法，那好像在跟人家讲说，哎呀没关系嘛，死人是不会感冒的。就是到底什么比较重要啊，对不对？不是为了治感冒把人杀死吧。所以当然就不能用这些疗法。那至于用什么疗法，后面有一个，有后面的条文有一块地方跟这个很相似啊，那里有一个可能可以用的方法存在，但是这地方我们就先保留一个开放的可能性。就是当这个人一天发两三烧，然后他又怕冷，他的脉又很微弱，那这样的人至少不是可以用发汗药来帮他解决的啊，至少不是桂枝汤，也不是麻黄汤啊，就是我们保留这个开放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逻辑就先开在这边，等待我们日后再与他的答案相遇啊。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呢，他说如果呢这个人看起来面色反有热色者，就这个人的脸看起来有一点啊红红的，那个红红的就是他的气血有一点好像都逼到表面来。简单来讲，那个红色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大概你这样子打自己几巴掌那种脸色吧，就是那种，就是皮肤表面有一点那个血管、微血管充血的那种红。那他说这样子就代表没有，还没有病，还没有解透。那他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同学要知道，他这条一开始是讲病已经八九天了，对不对？病八九天的这个人，其实会一定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其实跟他不病的时候相比，病了八九天，很可能就是邪气也比较弱，可是这个人元气也比较弱。那一个人邪气弱而元气弱，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不方便用某些药的状态。比如说用了麻黄汤的话，那个人一发 就虚脱了，因为他身体已经没有那么多元气让他发了。但是呢，这里又在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是如果你不用麻黄汤的话，他那个病邪啊，就刚好你的汗孔不够开，所以病邪就贴在皮肤表面那边出不去。但你用桂枝汤又打不动，就桂枝汤用了的话会被挡回来，可是麻黄汤会把那个人虚死。所以这个时候会让人考虑到是不是要用桂枝麻黄各半汤。那但是这个各半汤在使用的时候啊，它的一个原则是蛮重要的。它这个地方讲到一个重要的辩证点，他说因为他不能得小汗出，所以这边这几条我们称之为小发汗三法。这个小汗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发大汗了，因为他的病邪都没有那么多了。那他说身必痒啊，那这个身上一定会痒是在标示什么事情啊？身体会痒，就是身上好像有一种感觉，好像起风疹块，就是起疹子那种痒，像过敏那种痒。那我们中国人呢，都认为我们人体的抗毒功能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把那个毒气逼到表面的。比如说像是鱼虾蟹吃了食物过敏，对不对？就是疹子就出在皮肤表面，就是。也就是食物过敏的人，其实我们都常常以为食物过敏，当然有些人他是食物过敏是里面会有变化的，拉肚子肚子痛什么，但是其实很多种过敏我们都是从表面，像我们之前讲到用葛花来解酒，也是把那个酒气从皮肤表面逼散，对不对？也就是中国人所认为的人体啊，就是当那个毒性或什么东西不到很重，不需要动用肝脏的解毒功能的时候，其实就是身体的功能就是把它逼到表面来。如果你有元气还够这个力量，就会把毒性逼到皮肤表面散掉。就像我们有一个去这个什么东南亚什么国家旅行一定要带的，要叫做藿香正气散，就是万一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要用藿香正气散来医。那这个藿香正气散它也是用芳香的药，把你一吃下去那个东西，食物里面的怪怪的东西都逼到表面来。所以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身体有个自然的功能，是有一些毒性的东西我们把它逼到表面去，现在邪气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啊，桂麻各半汤其实我们经方是常常拿来用在那个皮肤过敏或怎么上面了。那就是我们相信人的身体有这个路径，所以像是一个老人家，如果他老人斑比较多的话，其实他比较会长寿，因为就我们的那个医学角度会认为说他的身体有能力把一些有毒的东西逼到表面来。那一个老人斑都没有的，反而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不一定很安全哦，说不定都在内脏里面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了。那所以呢，当他的这个风邪，就是他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有风邪有寒邪，然后这个身体你看啊，他一天能够发两三次烧，对不对？意味着这个身体已经很急了。在急什么呢？就是这个风邪只剩一点点，我身体的抵抗力一直可以把它推到最表面，可是就是最表面的一点点，只差那一点就可以踢出去了。可是就像动作片把那个坏人逼到那个机舱旁边，已经要可以把他推出去摔死了，然后临时那个机舱门锁住，然后就只好拼命锤，因为不能让他不能反击，对不对？因为你没办法丢出机舱外面，所以就只好在那边拼命打他，让他没有力气反击。那一天两三度烧就是那个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是已经把他逼到那个边边，可是不开门，不能把他丢出去。那这样的状态就会有这种脸色看起来有点红红的，让身体发痒。他在标示这个邪气被你逼到一个只差临门一脚就可以轰出去的状态。那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思辨方法来定出桂麻各半汤的症。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